漂流在安静的夜空里，我不愿被情捉弄，捉弄它。美在人间，美在生活。 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？ 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匆匆又拥有太多断断续续，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， 中中角角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，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，匆匆又拥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， 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，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 别的路口，你注视着我，人潮堆积我，我好像忘了时空，轻轻握着你的手，不会再失望，巧合的相逢，就失去千里问候，情歌在空中，熟悉又陌生，曾经让我们相守，为什么分手，为什么笑得很痛，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却依然感动，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，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，就从我 Yeah. 欢独眼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，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，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，没有卖命活力也会出现。哦，小夫妻，我的夫妻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小夫妻， 我不 放弃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勇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 你没从钻戒以后不握项链， 我的疼痛是你的没有期限， 从勾肩我们逛地球一圈。 我小夫妻，我的夫妻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小夫妻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恭喜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 放下夫妻， 夫妻， 夫妻， 夫妻，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 小夫妻， 永不放弃，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夫妻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，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。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太重太重 I don't wanna 被收拾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太重太重 I don't wanna 被收拾。三人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。就三人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就是没有一个手续。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收拾。 再想一想，我爱你， 是不是你真的没感激？你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就再想一想，我爱你，你是真的很相信关机？相信眼睛才是荧幕没反应。为什么会哭？你不会相信